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程建把手揣进衣兜， 还是不喝豆浆吧，那不去永和，去那边的一品粥铺。 说着他随意地朝四下看了看， 车你停哪儿了？ 他开去上班了，我坐公交来的。 程建愣了片刻，双眼一瞪，程元立刻警觉，先抱着脑袋窜出了五步开外。程建的确挺想揍他一顿，让他长点记性的，可现在是上班的点，又在公司门口，程总要面子，便快步上去，一把勾住程元的脖子，把人逮回自己怀里。 你跑什么？ 程元以为要挨揍了，怕得直缩脖子。 哦，哥，有人，人。 注意到弟弟眼里的黄色，程建心头一软，锁住他肩膀的手臂稍稍放松了些。饶是如此，他一张嘴仍是不饶人，满口嘲讽不需酝酿就能倾巢而出。 程远，你可以啊，包小白脸包得挺熟练的。哎，你再努把力挣套房子出来，衣食住行各来一套，到时候他主内你主外，他绣花你种地，你俩就能幸福和谐长长久久了，多好。 哥，你别这么说，他上班要用代步工具，我成天待在家里用不着。 程建气得一个倒仰，可想到程元说胃不舒服，还是忍住了火。他扯着程元往粥铺走。 要什么粥啊？皮蛋瘦肉粥，白粥。 皮蛋瘦肉粥。 嘴还挺挑。 谢谢哥。 谢个屁，还皮蛋瘦肉，美的你。胃不舒服，老实给我喝小米粥。 几口热粥下去，程元冻得发白的脸回了点血，除了鼻头还泛红外，脸颊已经恢复成了粉扑扑的光泽，看上去特好捏。程建脱了外套，卷起衬衫袖口给他调醋碟。 找我干什么？ 不等程元开口，程建迅速道： 如果是他有什么事儿，那你行行好，甭开口啊。 不是他，也算是吧。 程元夹起一只蟹黄包子，听到程建这样说，表情有些犯难。 哥，这事儿你别跟爸妈说行吗？ 看情况。 程元把包子浸进醋碟里。 哥，你有多余的房子吗？ 程建眉头一跳。 你想干什么？ 程元急忙摆手。 我不是那个意思，哥，我想借你房子暂住一周，就我一个，没别人。 你们真吵架了？ 程渊看上去有些落寞，咬住包子边含糊不清道： 不是啊，他爸妈要来，他想让我回避一下。 程渊一掌拍在桌上，砰的一声，半个店里的人都看了过来。程渊哪还管得上这些呀， 他爸妈还不知道你和他的事儿？ 程元一滞，立即出声替杨白华解释： 不是不是，老杨爸妈省吃俭用一辈子了，肯定不愿意住宾馆，我搬出来方便他们住。 我问你这个了，都他妈废话。 程建根本就不听程元的解释。 你就告诉我，他有没有意愿让你跟他爸妈见个面？ 程元拿勺子戳碗底。 还没挑明。 他还没准备好。 不是，他打算什么时候做好准备啊？拖到他结婚生子还是寿终正寝？ 程元没吱声，也难得没替那人辩解。看到弟弟没精打采的小模样，程建新倏地一软，抬手想摸摸他的头，可手在半空悬了一会儿，变成了不轻不重的一掌，拍在他后脑勺上，拍得程元脖子一缩。 实在不行，我住你办公室也行。 别瞎琢磨了，吃饭吧你。 别让爸妈知道。 你这档烂事儿，让爸妈知道是早晚的事儿。 程建颇不客气。 你就自求多福吧。 说完，他拿着手机出去为程元联系住处去了。池小池安静地低着头咬蟹黄包子，浓厚的蟹汁香气或者陈醋酸香在口中弥漫。热腾腾的，有点烫口。上一世，程元根本就没来找程建求助，随便找了个朋友家猫了一阵。他总觉得家人对他庇护管辖的太过，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失去的是一座永远愿意为他遮风挡雨的堡垒。在回顾原主程元的记忆时，池小池特意将时间线往后调拨了一段时间，看到了程元死后来国外处理他后事的程建。他出门倒个垃圾都恨不得穿上三件套西装的哥哥，从来不忘用发胶和香水精心打理自己的哥哥，一夕之间像是老了十岁，下巴上竟是长长短短的青茬，剃须刀操作失误留下一道长血痕，从左下颌延伸到脖子上，乍一看颇为骇人。他在医院看到了弟弟冰冷的尸体，程远几乎把自己半个手腕都切了下来，那么深的口子他怎么下得去手？程建这样想着，默不作声地乘计程车赶回杨家，并在路上下车买了一把菜刀。后来他几乎要用一把菜刀把杨家的大门给劈下来，而察觉到不对的杨白华和杨白华父母及时躲进屋中，不回应他所有的歇斯底里，报了警。侵扰私宅在国外是性质极其严重的事件，警察迅速出警赶到并制服了程建。被人粗暴地摁倒在地时，程建半张脸都沾满了被阳光晒得滚烫的沙石。他已经平静下来，只会喃喃地重复一句话，嗓音浸满痛苦。 我弟弟才27岁，我还不到30岁。 打完电话的程建走了回来，拉开凳子说， 你下周要搬出来是吧？ 池小池看着他，很快那张胡子拉碴沾满沙土与暗血的脸与这张意气风发的脸分离了开来。从那段情绪中走出，池小池再次成功进入了成员的角色，乖巧地点点头。 嗯。 地址我发你微信了，一会儿吃饱了，我叫司机小严送你回家，搬的时候再跟我说一声。小严嘴紧，不会跟爸乱说的。回去后，别跟杨白花说你来找过我，就说你是去外头跟朋友一块住。 程建做正事时，永远干练爽朗。雷厉风行中又不乏细腻心思，但他很少把这种状态带入日常生活。对程元来说，他只是一个嘴毒手狠但实际上心又软得不像话的大哥。换言之，他这样的态度证明他意识到了程元和杨白华之间问题的严重性，开始上心了。临走时，程建把围巾和手套都留给了池小池，而小严把他送离公司不久，池小池就主动提出下车。 你应该还有事儿，去忙吧，回去的路我都认识啊。跟我哥说一声，我吃的太饱了，有点坐不住，下去走一走消消食。 跨下车后，池小池甫一抬头就看到了云都娱乐的总部大楼。这是唐欢签约的娱乐公司。在经过一系列包装后，唐欢俨然成为了内地歌坛新锐之一，更是云都娱乐目前在音乐市场上的一张王牌，一姐地位当之无愧。 来这里要做什么吗？ 随便看看。